这首歌来自孙悦的《感谢你》。孙悦的歌呢，说他特别吧，其实他就是很普通，一点都不特别，因为他的歌曲当中没有太多的那种情啊爱呀、啊，几乎全部都是那种正能量的歌，男女老少都可以听的那种公益类型的歌曲。这种歌让人听起来感觉很舒朗。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长安带来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最艳丽，窗下开在枝头上，玫瑰玫瑰我爱你，心底许愿，心底情愿，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心底许愿，心底情愿，圣洁的光辉照大地。玫瑰玫瑰金儿蕊，今朝风雨来摧残，伤了嫩枝和娇蕊。玫瑰玫瑰情意重，玫瑰玫瑰情意下开在荆棘里，玫瑰玫瑰我爱你，心底誓愿，心底情愿，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心底誓愿，心底情愿，圣洁的光辉照大地，玫瑰玫瑰心儿坚，玫瑰玫瑰刺儿尖，来日风雨来摧残，回不了冰滴之点里，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我爱你，爱你心底誓愿，心底情愿，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心底誓愿，心底情愿，圣洁的光辉照大地，玫瑰玫瑰。 听到这首歌来自长安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个歌可是国内的著名的国语歌曲哈、啊、它的原名叫做《玫瑰啊玫瑰》，

免费办理各大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无论你是有房子有车子还是有保单有工作，都可以免费办理无抵押银行贷款。信用贷款就找新泰普惠，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18518101000。 阿姐，这里好冷啊！ 已为你打开空调。 北汽绅宝全新 D50， 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北汽房山永昌 4S 店8931-2268，8931-226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夜就成灰。 歌曲来自安又琪演唱的《对位》，这个歌真的很好听，但是应该很少有人听过吧。其实就连安又琪自己都说是最不红的超女冠军哈。其实不红也没有关系啊，在粉丝当中也有很多比较自私的粉丝，比如说我听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都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就想自己珍藏起来自己来听。其实作为一个这样的歌手也蛮好的呀，没有太多的外界的干扰，去专心唱歌就好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继续听到田震和苏永康对唱的《有心》。 我仿佛瞎了一双眼睛， 爱情， 仿佛长了一颗毛细，听不清，沉淀了太久的叹息。 你的一切一动曾经 却遥不可及， 我鼓励自己擦相机，我只靠自己， 我鼓励自己借领带，我只靠自己， 好好一段感情 那从哪里开始，习惯无聊的互相交替， 有心却无力恋爱轻功没有奖励， 有心却无力恋爱交易跌到谷底， 这是一场瘟疫，总是一再努力 努力也会一败涂地。 偷偷看着最爱的男子，看着你那么沉重的呼吸， 偷看着最爱的女子，看着你久久追不干的泪滴， 为什么对彼此爱已经就位， 无疾而终却让你我也感到可惜， 我鼓励自己擦香水，我只靠自己， 我鼓励自己借领带，我只靠自己， 好好 从哪里开始，习惯无聊的互相交替， 有心却无力恋爱轻功没有奖励， 有心却无力恋爱交易跌到谷底， 这是一场瘟疫，总是一再努力 努力 也会一败涂地， 多希望亲手为你披上嫁衣，这只是一次 完整的 缺憾的婚礼， 我鼓励自己擦香水，我只靠自己， 我鼓励自己借领带，我只靠自己， 好好一段感情 那从哪里开始，习惯无聊的互相交替， 有心却无力恋爱轻功没有奖励， 有心却无力恋爱交易跌倒， 听到这首歌制作阵容有点庞大哈，作曲是由黄尚伟，那由刘德华作词，田震和苏永康演唱的这首歌《有心》。 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情如火，心里话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 听到这首歌来自云菲菲演唱的《人在旅途》，应该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是从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听到的吧。其实我对这个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呢，是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正不脱。那也就是说吧，有个爱你人不容易，也请你珍惜你身边的那个马冬梅吧。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强演唱的《走过咖啡屋》。张强这位歌手真的是特别厉害哈，在86年的时候呢，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专辑销量2000万。如果你随便拿来一首80年代风格的歌，我想张强他都可以唱，真的是唱什么什么好听，基本是原唱的终结者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牧野，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小肥带来的《高登歌》。 吹散全落的花，掠过失落的眼，人海中我不瞩目，两肩孭起背包，这一晚还是快餐，已加班第几晚，能得到却很有限，望自己极难，像密室四面墙，空白苍凉，难以对爱恋诸多幻想。谁在学习坚毅自强，来寻觅路向？没有路向，但网上有万个知己拍掌，像一阙歌。左仍是孤身一个，人生中有些机会永远不会属于我，爱自由便是借口，是我胆量不够，如初恋漫画店有售，便快乐无求，凝望着像密室四面墙，空白苍凉，难以对爱恋诸多幻想。谁在学习坚毅自强，来寻觅路向？没有路向，但网上有万个知己拍掌，这一阙歌。成罪满了，寂寞人很多，互不相识都可切磋，唱一阙高登歌，多少佳节网上播，谁人抱近我，若是能开口，或终可得到好结果，不必一个。全城罪满了，寂寞人几多，相识都可慰藉，真不错。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澳门歌手小肥演唱的《高登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小肥呢，他是因为一直没有来内地发展，所以说在内地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但是他的歌都非常的好听，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

到的这首歌来自鲍小子演唱的《红彩妹妹》，这个歌呢是源自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一个民谣哈，就是现在的内蒙古中部那个地方，所以说呢这个歌是由汉曲和蒙曲的那种所结合的那种特色在里面，也被很多的歌手所唱过，所以呢它的词曲作者也无从的考证。但是呢不管是摇滚也好啊，或者说流行也好，或者说其他的版本也好，终归有它让人喜欢的地方，这也就是音乐无国界这样一个意思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翁倩玉演唱的《祈祷》。 都体面，你陪了我多少年，川里大叶过程轰轰烈烈，花开花落一路上起起跌跌，春夏秋冬你和面， 暮霭危险，好不容易又一年，渴望的宁静还没有出现。假如成功就在目前，为何还有不敢实践的诺言？一辈子总敢一旦过云天，撑起那风起云涌的局面。过境迁翻沧海桑田，你是唯一一个叫我永远怀念。